技术革命撑着某些地方的经济没有往下掉，我就随便来，对吧？冲一炮技术革命，对吧？那对吧？所以现在还是很离谱的，所以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但是。 不一样。 说不定这个技术革命哪天也这牛逼也吹不下去了，他就彻底死，那他就死得更惨。 投机永无止境，这波完了还有下波。我觉得我该灭灯了，再不灭灯，我爸回来要开始骂了。 你爸怎么这么晚回来？ 我爸是那个钢厂工人，他们那个炉子是不能停的，他们需要是24小时都要开着的，所以说他要轮白班、中班还有晚班。我爸他是那个3天倒1轮，3天倒1个班，班种就是2天白班、2天中班、2天晚班，然后再休一天，这样倒班。然后他今天是中班，也就是说晚上接近，1点半的时候他又会回到家了，还有。 年纪大了，估计受不了这样的。 背房贷，哎，操！然后那个一个是因为我爸是那个，他那个没有本科学历嘛，因为你要是上管理层的话，你起码得是个本科生，是吧？ 国企都是这个本科系，国企，所以我就跟唐文顺说别跑了呀，他的学历在国企，有学历在国企里面还是。 那这意味着我爸要一直熬到退休，那还得熬多少年？十几年还得。 哎呦，在国企，在政府里面，你的学历只能保证你在一个还凑合的地方， 我爸基本 在 就。 路上靠的也不是学历了，也靠的是你的，对吧？对。 我爸就基本没什么时间。然后我还得跟你讲一个，就是他们那个公司那个职工代表大会是。 不是，国企有编制的工人都还不错吧？你像什么汽车厂什么之类的，其实都还可以啊。 如果说是我家没房贷的话，那现在过得应该是好不少的，应该是。7000块钱扣成扣个六六扣到6到5000，怎么还说还是能买很多东西的？你起码能一个月的话，钱能买两块4090了，是吧？要不是说现在他妈用个笔记本。 以后实习一下，自己攒点钱。 哎，挣了能有国企这么多？我连我爸都侮辱的是吧？ 差不，实习可能确实有点，现在实习有点难，以前实习也没那么穷的呀，现在实习才变成他妈的出去他妈的2-3千，他妈的这个样子，难过呀，那个逼日子。现在这个情况是最难，现在这个是最难搞的。我们是最难搞的吧？迄今为止最难顶的时候。 刚才要说什么忘了，想起来了，有职工代表大会，又说回来了，那个他那个代表大会嘛，就是被代表的大会嘛，所以说就那几个代表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，最后在那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这么一个备选方案啊，就是说如果就是以后这个就是可能实行，不是说现在就实行，就是。加班儿，加8个小时呢，加4个工时，那就是说一天上10个小时班，12个小时班， 哎呀！ 上10个小时。但是呢，他这个因为他是那个轮班，那个他是2天2天2天，再加一天嘛，他是一轮嘛，倒班倒也是他一轮嘛。但是这些总的就是说就是上班的时间呢不变，也就是说，倒班就是说那个情况有可能就变了，比如说你这个。你这一个上， 随便编个数吧，40小时。那么你以前是上5个8小时，那现在你就上，40除以12了啊，你就这么个意思。休班听说的话，应该是安排是2天休班。 行吧，那问题不大吧？虽然我觉得这个挺傻逼的， 不过我觉得如果就按我，你反正你那个你倒班嘛，精神状态也不好，觉睡不好是吧？虽然说是你工作8个小时， 你公司这么傻逼呀、啊？干这种活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呀。 你工作8小时，你最后倒班回来就睡觉，睡多长时间？然后 我现在甚至都在想跟公司说我每天干6小时，然后我上7天班得了。我觉得这样其实还可以啊，每天上6个小时，然后对吧？每天上6个小时，我只要下午上2个小时班，然后我晚上上4个小时班。 哎， 然后我这个班跟下午我可以去公园里晃一圈，然后再去上班。 这样我爸的话就是从休1天，变成休2天了。那起码是因为你8个小时，反正下班了之后，你脑子也昏沉， 哦、 你也睡不了什么，你也做不了什么事儿。 这个换班得跟着那个员工去。 啊，对，他是按就是要排的，而且不能旷工，就是绝对不能旷工了，就是纸质工的基本素养。绝对不能旷，你可以请假，但要请的要尽量早，但是你不能说是缺，你不能缺。然后你工作完了8小时，把你该睡的觉睡完了，然后把饭吃完了，还没算上那个坐班车的时间，然后接下来剩的也就6个小时吧，6个小时怎么支配？那会儿怎么支配？我爸就天天在那看他妈短视频，看了就是我看了几年，我操。然后那我 下班也没干什么事儿啊，我下班也我下班也懒得看书，我操，我好懒。 哎， 这个年纪了，你就别求人家能干点啥。 但是呢， 不要但求看短视频，不要乱花钱，不要被忽悠骗去搞。 不，你要知道的，看短视频的结果就是容易被忽悠。 不是，偶尔买一些垃圾什么的，我爹也这样啊。那我觉得也没什么，我爹就主要是被人，你知道吧？我都已经不想说了，我爹老是被短视频骗的，说想拿钱去创业，对吧？我说你的钱还是好好留着吧，创什么业？现在这个 被人创死了。哎， 我爹一辈子都在体制内待着。 哎， 外面人也见识过不少，但是。 我爸的话就没机会了，我爸的话就只能在厂子还有这个住宅区这个地方来回逛，他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外出看的。年休10几天，是20几天是1天，其实也就够一年去旅几次游，过几天年，处理几天急事儿，也够这样做的。不过他这个工作这个延长到12小时，如果说能休2天的话。哎，反正你以前你是把这些可支配的时间全部就跟调休似的，给他凑成这2天闲的，我觉得也能干不了事，能给他调整一些什么东西，比如说，给他扶上正轨，别他妈看短视频了，给他等看点有用的东西，学点有用的东西，能读点东西，不至于说是每天头昏，每天急躁，他妈回家又跟我发火。 大了，你指着人家学东西，我真 他妈指着学东西，因为我家里除了我，就我除了是脑颅内颅内那个头脑风，除了颅内头脑风暴自己跟自己说话，自己胡思乱想之外，这家里真没什么能跟我说话的人。我妈是农村的，她除了吃的喝的，现在睡的，她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能提供，没什么拿得上的，和我。爸妈基本上是没什么话可聊，然后 在家里很多时候那是这样，那确实是不好说啥，那哎，所以你知道吧，我以前跟你一样，我中间也休过学，后来晚上回学校，倒不是什么，有的时候无聊的比你在学校里每天在那里坐牢还烦，就是我纯粹是无聊到无聊的痛苦，因为这个很烦。 我的话不仅是无聊，还感觉头顶压力，知道吧？头顶那个， 是啊， 我们班的气氛特别压抑。 你跟家里人待久是这种感觉的，是这样的。我当时觉得还不如在 在学校里过那苦逼早上6点钟起。 我在学校里已经待到了那种想他妈一棍子把玻璃全部敲碎，然后被撵回家，撵回家反思一周几个月，哎，舒服舒服，知道吧？ 忍一忍吧，忍一忍。 哎， 说那句话。 怎么再过2个月又回去了？ 忍一忍吧，对吧？ 嗯，怎么这晚上都不睡觉，怎么进来仨了吗？ 现在这个样子就 每晚的助眠电台啊，就是进来听着睡觉。 下次给你们几个人做 ASMR。 哎，破月老师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破月老师晚上半夜好。喂，破月老师好。 好久不见。 怎么样呀？ 啊，就那样吧。今天废了4个标，今天4家公司全废标了。 啊，这么坑？哪4家呀？ 我们自己的4家。 哦，天哪！咋回事啊？ 专家抠字儿、抠字眼，抠出来一个标项。 哎，老师，你公共车骑的怎么样啊？感觉骑的还 是……那我下了，那个明天晚上接着聊吧。 不是，那个阁楼，那个。